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哎，大家好，又到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啦。咁咧就上个礼拜到而家吓，大家知啦。咁就细娘咧都仲系喺加拿大啦。咁就除咗系探亲咧，咁佢都有拍摄一啲短片咧，系 send 翻嚟俾城寨嘅朋友，俾城寨人咧系去知道佢最新嘅状况，同埋佢都做翻一啲评论嘅。咁大家当然可以留意嘅吓。咁就今晚咧我哋好开心啊。咁政治咖喱饭咧请到另外一位的客席主持或者我們嘉賓，坐在我旁邊就Wilson，雍樂卿。Wilson 呢就是他自己本身都有一個節目的，叫做網絡興起，也是就不同的時事啊、政治問題啊，有一些評論的樣。今晚呢我們特登找到 Wilson 呢來到跟我們去講一講高鐵，又講一講這個港鐵，特別 Wilson 呢過去有很多場的一個即在旺角行人專區那裡做的公眾論壇啊，民間的諮詢會啊，都是關注到呢個高鐵的種種嘅問題嘅。 係，冇錯。 咁多謝你 Wilson。 大家好啊，我係 Wilson 咁樣嘅，咁好多謝 Gary 邀請我。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係政治咖喱飯。 咁我都希望即係多啲唔同嘅面向啊、切入點啊，做啲嘅分析，咁啊同大家係去了解啱啱嗰一星期嘅社會時事啊、政治事件啊咁樣啦。 其實喺香港咧。今時今日咧，就即係差唔多每日都有新嘢發生 嘅。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一鑊鑊新鮮，鑊鑊金啊！正所謂就 嗰個新聞或者係壞新聞嗰、那個密度，比以前真係好唔同。 我諗係 即係單單都結塔塔咁樣，係 倍數計嘅，真係即係不斷咁樣嘅，即係一搞搞啊，搞到咧唔好講政治啦，民生都出現啦。 係啊， 即係港鐵造假。我哋諗下97年之前咧。即係冇啲咁嚴重嘅嘢出現。 係啊，以前嚴重可能好耐㗎啦，我哋可以慢慢講嘅。不過咧就未講呢單之前咧，我哋多次強調啦，好似喺我哋政治咖喱飯嘅宣傳片都經常強調啦。咁啊，除咗有時事分析啊、政治評論啊，亦都有本土角度嘅。咁啊，今日當然就即係發生另外一單，即係同我哋本土議題有關嘅，就係今朝啊，今日呢個星期五嘅朝頭早6月8日咧，就有班嘅大媽，又或者有啲境外人士喺大陸嚟香港嘅女士，咁啊，懷疑咧係有一啲嘅中介公司咧，就帶住佢哋去到一啲美國藥廠嘅辦公室。室嘅門口嗰度咧就去抗議 示威啊！ 示威請願嚇，佢哋大陸叫上訪啊，係咪呢？ 上訪 南下下訪咁樣嚇，咁啊抗議啲乜嘢咧？就係話呢個子宮頸癌疫苗啊，呢個 HPV 嚇 嘅疫苗就話短缺，咁咧佢哋就去呢啲私家診所嗰度咧就打針嚇。通常呢啲咧就要打3針嘅，打完第一針啊，隔一段時間咧就要打第二針，再隔一段時間咧打完第三針咧，先至嗰個藥嗰、那個疫苗咧先發生個作用。如果唔係咧，就會半途而廢啦，嘥咗錢啦，又或者係冇嗰個成效啦，咁樣係特別啦。山長水遠跨境嚟到香港，咁佢哋就指控呢個嘅美國嘅藥廠嚇，就話即係。冇提供足夠嘅疫苗，咁啊，即係不能夠咩話？不要騙中國人， 直情話欺騙， 不要欺騙中國人， 咁 樣呢個咁啊去抗議，咁樣係嚇，就話即係佢哋就對大陸啊冇信心，或者對大陸嘅疫苗冇信心，所以咧就辛辛苦苦嚟到香港嚇，點知打完第一針之後咧，呢啲私家診所咧就冇第二針、第三針嘅疫苗啦，咁樣咁其實咧就未搞清楚到底係個私家診所嘅問題啊，因為私家診所喺明知。 知的情況之下，是俾佢哋只係打第一針啊？係咪已經知道呢個藥廠係冇第二針、第三針的疫苗咁樣？ 其實都可能是中介嗰度嘅問題。 係， 亦都有機會係中介嘅問題。 點解會有人在大陸度係有系統地去宣傳落嚟香港咧？係咪一個打針團呢？是不是自由行呢？ 我想機會大， 是不是一周一行呢？離開香港旅行，又或者是走水貨的時候又順便打埋針呢？這樣一舉兩得三得呢？我們不知道，我們不評論。我們要評論的呢，為什麼我們說這個是一個本土議題呢？就是有跡象顯示，第一就是世界各地原來有多個地方呢都出現有這種這樣的子宮頸癌疫苗短缺的情況。第二就是有香港人呢，就即係或者我哋識的朋友，據報呢就去私人診所那裡打。 就找不到。 啊、就不是找不到。 缺乏。 是找到。 找到。 是不過很 貴。貴 千幾元，甚至乎有報道竟然話呢是上萬元一支針都試過。咁啦，這個呢就是遠遠高出。 萬元一支針。 是啊，遠遠高出去原本應該有那個的收費水平。第三亦都是有資料顯示，包括呢又是即係有廠商就話原本提供俾香港人的這隻的子宮頸癌疫苗 HPV 呢是應該的數量足夠，但是有大量的境外人來到香港打針，那就造成不足夠。 其實 Gary 香港人都 挺可悲的，我覺得香港人好像什麼都是被，即係唔好話歧視啦，大陸人啦搶佔嘅。嗱、樓宇啦，啲樓價點解咁貴咧？依、這個絕對係大陸人落嚟炒樓啦。依、這個第一啦，第二學校嘅學位啦，原本我哋都 OK 嘅，可以應付得到嘅。但係大量嘅大陸人嘅啲子女落嚟之後咧、或者啲即係傷情症啊，或者嗰啲即係跨境啊， 即係早年衝去呢個急症室生仔嗰啲， 冇錯啦，咁就佔咗我哋啲 雙非孕婦 奶粉又係啦， 係啦。 哇！今時今日我真係發夢都估唔到咧，連嗰啲疫苗咧 HPV 咧嘅疫苗咧都係走唔甩，都係俾佢搶佔嘅。 嗱，過去都其實係今次唔係第一次嘅，過去都曾經試過有嘅，特別係一啲即係接近邊境嘅上水啦、粉嶺啦、北區啦、元朗啦咁樣，都有啲診所就係另外一啲嘅疫苗，可能係流感注射疫苗啊，俾小朋友啊，都曾經出現過一啲嘅短缺嘅嚇。咁只不過今次咧就係到呢個嘅子宮頸癌嘅。嘅疫 輪到佢啦， 係啦，咁所以咧嗱，其實係咪而家嘅情況就係點解會有呢？就係、是、因為係由私人市場係去主導嘅，即係普通成年嘅女性咧，你只係能夠去到私家診所嗰度係去注射呢種嘅疫苗嘅啫，你去公立醫院咧係沒有嘅，除非係點樣咧，其實都係新嘅。在2018年4月20日，其實不是很長的，個幾月前就政府就透過關愛基金呢就撥了款，就給家計會呢進行一個先導計劃。那個先導計劃就是怎樣呢？就是針對一些青少年的女性，即係後生女，因為佢哋有需要啊嘛，去打呢隻疫苗仲係免費嘅嚇，咁但係有個程序啦，咁樣係，咁佢哋就可以咧，即係喺呢個咁樣嘅先導計劃之下咧，就免費接受注射。咁所以咧，因為有呢個嘅考量，嗱、這、呢個好明顯就係以港人優先作為一個嘅大原則嚇。咁、我哋就要問啦，咁因為而家係有持續地出現有呢種嘅 HPV 疫苗注射嘅短缺的情況的話呢，咁所以就我哋建議政府其實係咪應該要諗，第一你真係要去監管一下啦，即係要放棄嗰一個種，即係過去嗰種只係由私人市場主導呢種嘅疫苗注射嘅情況，係咪要監管一下私人診所係咪喺知情嘅情況之下就只係向呢個藥廠嗰度買咗第一針，之後就冇第二針、第三針，明知嘅情況之下都幫一啲消費者，包括咗境外人士或者香港嘅女性係去做呢種嘅注射。第二就是衛生署是否應該要思考一下呢，就是要用公帑、用合理的價錢向藥廠呢是購入一定數量的一個的疫苗，那就在公立醫院那裡呢就給回香港人，記住是香港人，那就是優先是去注射，還要是以一個合理的價錢，就不是因為有大量的境外需求呢是令到即是完全，第一就很貴， 即是不應該為了利潤而放棄了香港人。 第二呢就是說因為太貴的話呢，想連注射的機會都沒有，即是喪失了這種機會、太貴或者直情是造成了短缺， 一萬元一支、 就算 你千幾元幾千元、這個、都 很多人未必是給你， 是不是代表基層市民基層婦女就不需要 即接受呢種嘅子宮頸癌嘅疫苗咧，即使佢自己即想去注射，係咪都得咧？咁樣咁，所以政府應該係要諗嘅嚇。 我都係嘅 咁就我自己去咗信俾食衞局局長，即係請佢係去係去思考嘅嚇。咁呢個我哋密切留意住啦。我哋就唔係淨係食花生，就話誒、哎、有班大媽就話打唔到針咁樣係啊。佢哋都作為消費者，不過請諗清楚，好似頭先阿 Wilson 咁樣講啦，好似2013年一月，如果大家記得嗰陣時咪有限奶令嘅， 係啊，冇錯啦， 我哋咪整翻啲限苗令咧，限奶令又係類似呢個情況啊，就係點樣呢？就是、因為嗰陣時講話、香港人嘅即係港媽港 B 買唔到奶粉啊嘛，就係、是、因為嗰啲奶粉商其實佢供應去唔同嘅地方、社會、國家，原來都係根據嗰個地方嗰啲嘅嬰兒出生率係去計算到底係提供有幾多數量。 咁我計錯數咯。 係啦，咁但係佢明明係730万嘅， 突然間有大陸嗰班人攞咗一堆佢啊嘛， 明明係夠嘅嗰啲奶粉量，突然之間有大量嘅走私水貨客。咁啊，因為嚇大陸裏邊自己有呢個三鹿奶粉啊、毒奶粉啊，大頭食到嗰啲 B B 係會大頭啊，冇信心啊，走嚟香港就搶走啲奶粉，令到香港人自己都買唔到奶粉，或者大排長龍買粉嘅情況之下，所以政府先有限奶令嘅啫。咁所以我哋真係要請政府諗下啦，而家係咪都應該要有限苗令，同埋要密切留意住嗰個情況，疫苗缺即係呢個短缺嘅情況係咪會持續咯？ 其實之前咧，衛生署都話有一啲嘅，譬如話流感疫苗咧，都係免費去、即係俾嗰啲市民啊、老人家啊，或者我覺得今次咧都應該要同樣要做翻，即係一樣嘅嘢，就唔係話即係學你話齋，哇！好多人覺得千零蚊我真係唔捨得俾喎，或者真係俾唔起。有啲人覺得即係我唔接，我唔一定，即係我唔接嗰個疫苗，唔一定有事噶嘛。咁我變咗去，即係變咗個機會咧，賴嘢機會大咗啦。所以其實香港政府咧應該咧就。即係唔好話淨係講政治，你民生都做好啲啦，唔該你，真係呢絕對係民生啦啩。 其實眾人之事就係政治， 原來政治同民生係不可分割。 係啊，即係好闊噶嘛，咁樣係當嗰個嘅政策、嗰個嘅社會事件牽連係甚廣嘅話，呢、這個根本就本身已經係一個政治問題。呢、這個咪就係睇到個制度咯。當大陸人自己對自己嘅制度。都冇信心，對自己嘅疫苗、對自己生產大陸嘅奶粉都冇信心嚇，咁、就要嚟到香港。 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啊！有大陸人咧香港買廁紙， 係 咁問 嚇廁紙都嚟香港買？ 我就問佢喂廁紙喎、 啊，你真身經驗 啊？係啊，真係啊，喺萬寧咁樣見到佢啊，幾靚女添啊！嗱我覺得咧， 你因為靚女先問佢呀，唔係因為買廁紙。 咁佢話。其實大陸的廁紙一定是差過香港的 是 是啊絕對是這樣 是嗎 是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呢 整選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就是其實可能有些chemical 的東西在廁紙裡面、哦、他們可能都會察覺到有一個問題的 是 不是即時 會是即是會有事但是呢他會 意識到不如在買一些真係正正當當啊，好好地啊， 都係信心嘅問題。 信心問題咯，其實依大陸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嗰陣時嗰個吳永輝係咪港大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校 有學者 嚇呢個學者啦，佢都話咧原來咧中國大陸一個俄騙嘅。 就係、 是，係佢親口 講。除咗騙子係真嘅，所有嘢都 係 假。 冇錯啦，咁變咗其實香港咧就係話。下下都即係自己應該本身有嘅嘢咧，都會俾咗大陸咧，因為大陸人我諗九成五啊，唔好話九成九啦，都知道大陸嘅好多嘢都係有問題嘅。咁變咗大家咧自行落到嚟香港咧，第一個最大目的咧就係搶購你香港嘅所有嘢。即係我真係第一次聽過連廁紙都要。都要搶嘅啫。 呢個同大陸裏邊第一就係佢哋嗰個經濟水平啊，即係發展令到佢哋嗰個經濟能力係高咗啦、啊，追求精緻文化啦，又或者係想生活水平嘅提升啦，咁樣係嚇。咁、啊、你諗下，如果食都唔夠食嘅話，根本就唔會走到嚟香港，又或者透過啲水貨客集團背後操弄之後咧，就透過佢手裏邊咧買翻香港嘅。日常生活用品，佢一定有一定嘅經濟能力咧，先至透過呢啲水貨客集團將香港嘅日常用品，你話呢個咩金沙朱古力啊、廁紙啊、月餅啊、粽啊、龍蝦、牛肉啊、菜、蔬菜啊咁樣帶翻去大陸之後，跟住再俾佢哋去選購咁樣。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個問題就係呢個係制度啊嘛。 始終是一國兩制，始終是兩個地方兩個的制度，有兩個不同的消費者權益，沒錯，最重要就是產品質素這樣是。去到這個關口，你不會見到香港那些口講開口埋口講愛港愛國 是 我經常記得，大家知道那些在立法會裡面的保皇黨說、欸、你們反對高鐵，為什麼你日後要坐高鐵、啊、為什麼搞高鐵團、啊、你反對高鐵你就不要坐啦，這樣是。喂，咦，如果是这样，你就要想想这些建制派有是不是，哇，你这么爱国，为什么你不用国货啊？为什么你会容忍啊？即是要用回一些舶来品啊，外国入口的香港的货品啊，因为个质素的问题啊，为什么去到这里你们又不讲这个的爱国啊？ 他们这样是两套标准的，好像杨润雄那样。是香港的教育局長，他的仔女全部都是國際學校，即一個已經很簡單，即表明他 身體最誠實， 是的，真的，你說什麼都沒用的。 這些政治人其實就是靠把口，是靠把口去騙你，或者不是講事實，又或者跟你做一些意識形態的灌輸轉移焦點的情況之下，但他實際的行為，他自己本身的就揭示了他根本他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絕對是。 Gary 剛才你說現在還是一國兩制，但我覺得呢、即是那個高鐵呢， 是 即是說一國地兩檢過了之後呢， 你是立法會議員，你知道下個星期都差不多都會通過的，三讀都會通過之後，會不會變成不是一國兩制呢？變成一國一制呢？ 大家知道 了，不如講一講高鐵的問題。 講高鐵吧，因為過去幾個月就是高鐵或者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呢，就在了立法會那裡，因為立法會由這個掃把頭葉劉淑儀，現在不是掃把頭，但是記憶猶新，他做主席的這個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呢，就過去的三個月都在立法會那裡是審議這條條例草案的，姿勢體大，強硬這樣就強行地是去在條例草案委員會那裡就通過了，現在就去到立法會，即是在前日6月6號就開始啟動這個二讀的程序。二讀的程序呢，又包括由議員提出這個的修正案，二讀修正案，就跟著就再投票，投票之後又再在立法會的大會那裡是進行三讀，進行三讀之後呢，就會刊憲就成為了、即正式的、所謂的叫法律依據啦，又或者是北京政府特區政府說那個的叫三步走完成了香港的第三步本地立法， 即是 Game Over 啦， 咁就可大可小啦。點解會有這個這樣的討論，就大家知道了、高鐵由2009年立法會開始是去辯論申請撥款、2010年的年頭正式通過，到現在它的、醜聞 不 爭議，一直是沒有停過的。2013年、2014年就揭示了是有延誤和超支，明明2015年的7月就應該要通車，一推遲就推遲了要現在2018年的第三季，即是9月了，這樣。 那偉達城的周大倉這樣為疏忽會落台。 是啦，但是呢，一地兩檢這件事，或者我們口中說的各地兩檢呢，其實呢打從2009年、2010年呢，就立法會或者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或者是社會上面的輿論呢，一直都要求政府呢是要好好交代，但是由2010年立法會通過了撥款，那時候就衍生了一個反高鐵的一個好龐大的社會運動啦，咁樣係有蔡元孫嘅事件啦，咁樣由2010年去到2017年，整整七年，即使係有超支延誤，政府係多咗另外嘅兩年至到三年，係講話去處理嘅一地兩檢嘅爭議咧，都係去到2017年嘅年中嗰陣時先提正式提出個方案。咁用一年嘅時間，即係問咗足足七八年嘅時間，政府唔交代，政府話會傾、不斷，但其實咧實際咧係去到2017年先至交代，而喺一年之內咧就要完成三步。 其實就係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即係之前咧就問到乜都話，得嘅，可以可能可以即係兩地兩檢咧，可以點樣咧，即係乜嘢都有可能㗎，咁樣講，當時咁樣講嘅，去到去年大英就真的露出你的。 是啊，橫跨了三個特首 三個運防局的局長，大家記住2009年的時候呢，運防局局長就是鄭宇華，上一屆即是梁振英做的五年呢，就張炳良做這個運防局，到現在即是也是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差的運防局局長陳凡，由一個機電工程處，由機電工程處的高官一次過呢，即 連升四級， 連升幾級這樣呢， 四級啊， 就去主理主導我們香港的房屋和運輸政策，即是你問我呢，他根本完全是能力不能夠所及的。三屆政府當年呢，鄭宇華就說，我們有很多方案的，你們不用擔心的，就算沒有這個一地兩檢的話呢，我們都會談的，還有呢，越快就越好，因為 任何事都有談， 就有龐大的效益，哇，未來那五十年呢都是會有經濟效益， 吃好就夠 了，是去到張炳良的時候呢，開始改口了，開始改口了，以我們要做第二次的這個的客流量的評估，經濟效益呢我們又要再重新評估了，因為高客流量、中客流量和低客流量呢，那個評估又會不同的，去到2014年、2015年爆了煲，又發覺咦要超支延誤了，又不是當初說560多億就可以起得到了， 現在是800多億了嘛， 是啦，一次過呢 就追了， 就所以上次上屆政府就透過呢個陳鑑林做呢個財委會主席咧，就鑑粗咁樣咧，就要又係好有爭議嘅情況之下，係去強行通過呢個超支延誤嘅撥款，就洗濕咗個頭。嗰陣時嘅建制派保皇黨，咁啊去到呢一屆咧，就過去嗰啲承諾啊，本來就話過咗海就係神仙啦，而家根本都未過海啊！高鐵即係由爭議之初嘅2009年、2010年，當其時其中一位即係差唔多好似。有啲先見之明或者先知咁嘅吳可兒議員講嗰啲種種嘅憂慮咧， 全部都出現 曬。係啦，全部出現曬啦。仲有啊，嗰陣時做嗰啲嘅承諾，鄭宇華啊、張炳良、啊、 走咗啦都。 係啦，嗰啲做嗰啲承諾， 離曬職啦， 全部走數。 下攞有走咗。 立法會上屆我都有參與嘅呢一個專責調查委員會，即使冇特權法嘅話，要調查點解超支延誤嗰啲。要傳召翻港鐵嘅代表啊，傳召翻時任嘅運防局啊，鄭宇華嗰全部走數，嚟都唔嚟嚇，咁啊跟住要啃咗啃多咗200多億，去到而家咧，甚至乎連嗰個經濟效益，連嗰個能唔能夠喺香港嗰度咧就買到大陸嘅飛啊，嗰、那個時間嘅效益明明就嗰陣時講話48分鐘，快過直通車56分鐘，咁啊直達廣州南咧又全部走數啦，咁啊連踢爆嘅咧，甚至乎唔係我哋自己政府，係大陸嘅官媒喎，大陸嘅報紙就講翻俾佢聽，試車階段咧原來要呢、這個。1小時10幾分鐘，即係又比起政府 開頭話48分鐘， 係啦，整整長咗30分鐘。喂，咁你高鐵就已經 係 變咗龜鐵啦， 係 龜速啦，慢過直通車啦，貴過直通車啦，煩過直通車啦，咁樣 佢520蚊來回啊， 係嘛？ 係啊， 邊啲人搭咧？ 我唔知啊，真係嗱，即係我覺得咧就強硬，即係。強行通過啦，但其實我覺得奸有奸輸。嗱、 嗯， 我點樣形容咗高鐵咧？就係、是、叫做咧甩皮甩骨嘅千億工程。 係， 真係甩皮甩骨。點樣甩皮甩骨咧？就即係隧道嘅漏水啦。 係啊，試車嗰陣時咧， 即、 那、 係、個就是、高鐵管道裏邊咧漏水漏到，喂有片有真相啊！蘋果全部影曬㗎，走唔甩㗎，根本上就 東方都有嘅， 係啊，東方都有啊， 東方都自己影咗相出嚟， 都影咗相啊。咁啊路。路軌其實甩碌嘅又話咩路軌偏離啦， 路軌唔係車碌偏離路軌， 偏離路軌啦， 語言藝術嘅極致。 跟住又話車碌咧就磨損嚴重啦，嚴重問題啦。喂大佬你車碌係咁噶嘛？咁、 嗯、 你開頭你冇預計咧，你冇計數嘅咩？點、嗯、可能你話依家哦比預期嚴重喎、啊？咁、嗯、即係呢樣嘢即係講唔通嘅。仲、嗯、有一樣嘢就係咧係其實新田嗰個牛潭尾村咧就有。有30多户嘅嗰啲村民咧，就喺4月幾試車嗰時咧，就即係投訴咧，就係咩咧？噪音咧不在話下啦， 震動 或者震動又不在話下啦。最大禍係咩咧？哇！啲牆有裂痕喎、 哦，有裂痕， 真係裂痕出嚟喎、 哦， 有 圖喎，結構問 題。好啦，唔似埲牆，地台又有爆裂喎、哦。 嗯， 依家咧又喺區議員係跟進緊嘅。 邊度嘅地台啊？ 嗱，即係嗰間屋嘅地台。 哦 okay, 都有爆，唔係沙中線， 唔係 沙中線， 係嗰間 牛潭尾村。 牛潭尾村裏邊嘅，我30多户嘅村民裏邊嘅屋裏邊嘅地台都有事。 嗯 咁你大佬，你依家一試車都搞成咁，你第日真係哇！你講緊話十萬嘅人次咁樣，即係咁樣不斷咁行嘢，咁全部冧曬啦。咁點樣解決咧？即係其實我哋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即係政府夾硬要做一個即係所謂嘅指令啦，即係可能。上面落嚟個指令 落咗死線， 死線一 deadline 你唔搞掂咧，就人頭落地咁樣，你搞掂咗、 嗯。 但係你之後你點樣去交代之後發生嗰啲問題咧、 嗯嗯？ 喂，如果真係有死人冧樓啊，即係如果啦，咁你點樣交代啊？ 嗯、 即係依樣嘢我都係即係應該要諗。仲有一樣嘢就係佐敦嗰度，你話估計有十萬人嘅人每日嘅人次十萬啊，佢自己估計啊。佢、 嗯、 嗰地方點樣用？點樣搞？十萬人點樣去到個佐敦嗰個 Element 嗰個位嗰度嘅？ 第一呢、這個就係我覺得佢係作大誇張高估嗰個人流數。但就算俾你十萬嘅話咧，咁啊，除非你未去過西九站附近嗰啲嘅路段嘅啫。十萬去到嗰度啊，嗰度嘅交通而家嘅基建根本就疏導唔到有咁多人。 冇錯啦， 即係嗰度又變咗一個樽頸咁樣。 兩萬人，一萬人都死啊！ 係， 唔好話十萬啦。再要譴責下啲建制派嗰啲議員咧，就係、是、即係有議員提出咧，就用立法會嘅權力特權法咧，就去 set up 一個啲專責小組。 係今日啦，今日立法會嘅 某 個 議員 咧， 我唔講邊個啦。咁咧就話去查呢個高鐵，但係建制派就否決咗啦、 嗯嗯。 喂，第二日如果真係有咩問題，你班建制的議員，你怎樣對得待住你下一代啊？怎樣對得住香港的市民啊？即係我覺得依樣嘢，佢哋真係無恥，真係無敵咧，唔通？是不是無恥即是無敵呢？ 我們差不多可以預示或者寫包單這樣預示呢，隔得五年十年之後呢，這個高鐵呢是會持續地出現種種事故和衍生的法律問題、啊、即其實今年就算在立法會裡面是被強行通過二讀三讀的話呢，我亦都相信咧，有可能咧會遭受到有市民入品咧，係要去做呢個嘅司法覆核嘅挑戰。第二咧就係、是、當嗰啲嘅工程嘅問題、安全嘅問題、財務嘅問題、蝕本嘅問題、不能夠翻本嘅問題、時間效率低下嘅問題，而從而到做到客量流失嘅話咧，喺未來咧係會持續出現個情況咧，就好似今時今日我哋睇翻，咦？2010年嗰陣時，咪立法會通過咗呢、這個即係將房署轄下嗰啲嘅商場停車場賣曬俾領匯，而家叫領展， 啊、 而衍生出嚟嘅問題咯。 賴曬嘢㗎！ 當年就好多人就話快快脆脆 啊， 啊，任何阻住呢個嘅領匯上市都係阻人發達啦咁樣。咁、啊、但係經歷唔到時間嘅考驗，到今時今日，大家都會知道 受害嘅就係香港市民。 係啦、啊，呢、這個就係集體 冇曬嗰啲小店啊，乜都冇曬。 係啊，係啊。咁就遲下就會，我哋嘅下一代或都唔使下一代，我哋自己都會即刻睇翻我哋付出咗好高昂嘅一個嘅代價。喂，我哋用香港人嘅公帑非常之昂貴，係世界數一數二咁昂貴地去興建呢條嘅龜鐵，呢條嘅慢速嘅，即係比直通車仲要慢嘅一個嘅鐵路。 仲有 Gary， 佢根本呢、這個即係割地兩檢咧，根本就違反基本法。大律師公會都話咧，根本上咧，立法會冇權咧，即係通過一個咧違憲嘅議案。 嗯， 咁但係依樣又點搞咧？就不了了之咧，又係 係即係點搞咧？你亦都突顯咗一啲建制派保皇黨根本就係點樣講一套就做一套。係當戴耀廷講話喺即係一啲學術嘅探討去到台灣。當有即係梁振英一手炒起嘅港獨思潮，但冇實際上邊係去衝擊香港嘅體制，又或者係即係議員宣誓又話佢哋唔尊重基本法，但係每一個立法會議員去宣誓嗰陣時候就話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基本法㗎嘛，而家明明要擺一條係 違憲，係 違憲嘅一地兩檢嘅條例草案，要喺立法會裏邊係要去通過嘅話咧。咁啲建制派保皇黨做咩呢？就係、是、好似阿大口狗呢、這個梁君彥，我冇權係唔批出一個，或者我冇責任係去判斷到底政府提交嘅法案係是否違憲嘅。呢、這個可能係法律問題，就留俾呢個嘅法庭去處理。喂，有冇搞錯啊？我哋就要去把關噶嘛，冇理由去做一啲由立法機關民選議員去做埋幫兇。當政府提交一個係抵觸基本法、違反一國兩制嘅，都要喺立法會裏面通過。好簡單嘅啫，其實 在字面上面清楚解釋得到《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嘛，即是大陸的法律不會在香港那裡實施的嘛。那特區政府做什麼？北人大做啲乜嘢啊？建制派保皇党做啲乜嘢啊？就 系 僭建咗一个意义上去啊！只要喺高铁西九总站里边某一个地方划出咗一个叫内地口岸区嘅话，喺嗰度咧唔实施香港法律，喺嗰度咧系实施全套嘅大陆嘅法律，亦都唔系适用喺所有嘅香港人，只系部分乘搭高铁嘅香港人嘅话咧，咁就唔违反基本法嘅。第十八條啦，喂，呢、這個咪就係荒謬至極嘅咯。因為點解啊？因為我哋基本法寫得好清楚，特別行政區係有個地界噶嘛。 冇錯，有包容。 而喺呢個地界裏邊，呢、這個物理上邊、地理上邊，即係事實上邊存在嘅地界，就去規範咗我哋嘅司法管轄區嗰個範圍啊嘛。你點拗咧？咁唯一係點啊？唯一係呃我哋，呢個 呃到最後為止 咧。呢個歐洲之星由法國去英國，都有一地兩檢啦。喂，大佬人哋兩個主權國啊嘛，係啊，講一半唔講一半， 係斷章取義式嘅，真係。 當政府佢嘅施政唔能夠解決嘅問題，就唯有呃你，又或者係重新透過呢個嘅語言藝術咧，係去。是去即係蒙混過關， 但係點解我哋唔知道咧？即係金乃迪講個説話話咧，一個大華政府咧，你能夠好短時間呃到大量嘅人， 哦那個、或者林肯 我搞錯咗 ，sorry， 我一時記錯，或者好短時間，即係好長時間呃到少部分嘅。喂，大佬，你而家就係呃緊我哋，你諗住可以長時間呃到我哋，即係大部分 根本呃唔到啊！ 呃唔到。 嗱，藍絲咧就會接受嘅，有啲就話，誒、哎，又或者嗰啲根本可能有一部分麻木咗嘅香港人，佢加上其實有一半香港人都唔用高鐵，事不 關 己，算啦。又或者，誒、哎，我工作成日都翻大陸，原來有個有效率啲嘅、快啲嘅鐵路，咁咪用咯。咁但係只要你再思考一下香港嘅成功嘅一個賴。以成功的基石是我們的法治制度，我們不是大陸一個普通的省線，一線好二線好的話，你就會知道今次的割地兩檢是幾咁嚴重， 是嚴重到由一國兩制變為一國一制，真 係。係啊，係啊。 我哋 好咁啊，我哋咧唞一唞，翻嚟咧講一講一地兩檢關注組下個禮拜即係有個集會嗰啲嘅情況。咁跟住我哋再同呢個嘅馬時亨做呢個主席嘅呢個港鐵算帳。 誒，同佢算帳。好，一陣見。 我同好多香港人一樣，都好中意食榴蓮。要食靚嘅榴蓮，梗係要食。山上野生的猫山王啦，依家有好办法啦！人民超市独家代理品牌 Freshness Mart 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全部在原产地榴莲园树上熟即摘，加防腐剂，经过卫生包装之后咧，即时急冻处理。恭维到讲，打开包装就品尝到新鲜的极品猫山王。 六月三十号前，亲临人民超市湾仔同荔枝角 D2 店买原个猫山王，1.1至1.3公斤，每个208元；1.4至1.6公斤，每个238元。400克猫山王榴莲肉，每盒168元；400克 D24榴莲肉，每盒90元。